维权律师谢阳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但未知几时可以返回北京同家人团聚。王全章指，出狱之后隔离一段时间，冇上网接触外界，加上与世隔绝近五年，唔知道如何准确表达狱中嘅生活，只唔太好讲。认为同其他人相比，喺狱中所受嘅待遇唔系最严重。佢形容出狱之后见到蓝天绿草，感觉非常真实，同以往嘅感觉好唔一样。希望可以尽快返回北京同家人团聚，表示呢样先至系最重要。多国关注香港警方拘捕15名的民主派人士，中国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耿爽说，警方依法采取拘捕行动，个别的西方政客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甚至公然要求撤销控罪，粗暴干涉中国的香港事务，严重践踏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耿爽重申，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法律，警方依法执法，不容歪曲抹黑。又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外部势力插手干预，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停止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渐转多云，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明日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的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0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89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8.6跌1蚊，阿里巴巴205.8跌1.8，中国平安78.9升3毫，盈富基金24.6升5仙，F 三星原油期3.87跌3.1，友邦保险72.15跌4.5，美团点评100.9升9毫，汇丰控股40.05升5.5，中芯国际15.58升5.4，建设银行6.09跌3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66，瑞士法郎8.023，澳元4.953，加元5.515，新西兰元4.709，欧元8.4387，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26。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9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5,50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679.94美元，卖出1,68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沙头角公路一带嘅交通先啦。较早前沙头角公路去沙头角，咁啊近住军营回旋处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就部分行车线受阻就塞车嘅。而家意外事故就终于清咗场，不过都仲系多车噶，龙尾去到马色路噶。受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现时沙头角公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军营回旋处至到马色路一带咧，都仲系较为挤塞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荃湾，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 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4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中联办在香港的角色，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 20多年来，中联办自愿受22条监管，但是当在官方场合，他是行使紧中央代表的权利。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 基本法是没有提过中联办有监督权这个职能，是突然间石头爆出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今天是戴着口罩的邱家伦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的。今天都几热下的，天文台录到在各区的最高气温很多地方都是超过29度，在新界北部不少的监测站都录到31度的高温的。天文台就预计星期三咧就會有一個冷風啊喺華南形成啦，咁跟住咧就會令到咧香港由週中開始啊，星期三開始氣温咧就會涼翻啲啦，同埋咧係會有局部地區有雷暴啦，甚至係會落大雨啦。咁嗱，到咧係星期日嘅時候咧，先至會見翻多啲陽光嘅。好啦，又講下疫情嘅消息啦。香港今日都算係一個好消息，就係咧零確診啊。零確診之下咧，開咗成3個月啦，即係3個月嚟咧，基本上不停，每日4:30咧都有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啦。今日係冇需要開記者會，咁都算係一個好消息。咁而零確診咧就係喺3月5日開始咧，即係成個半月以嚟咧第一次咧，第一日咧係零確診嘅。嗱，相對全世界其他地方咧，嗱疫情咧喺歐洲新發即係新嘅確診個案嘅數字咧。雖然是減緊啦，咁但係喺美國咧，仍然係有每日咧都確診有過去嘅幾日啦，都有2萬多或者3萬松啲嘅個案嘅，咁見到咧就未至於好明顯嘅回落嘅。咁而另外咧，大家更加 睇下全世界嘅其他地方啦。嗱，最新嘅消息咧就係嗱，喺過去一個星期裏邊咧，確診個案增長得最快嘅咧啊，分別咧就係新加坡喎。嗱，新加坡咧喺過去一星期裏邊咧。確診的個案是增長超過兩倍的，而剛剛的消息就是新加坡在過去一日裏面新增1400多宗的確診個案，令到總數是超過8000宗的個案，超過8000宗的個案，成為東南亞最多確診個案的國家，而大部分的個案都是在外勞宿舍裏面爆發的。好啦，咁喺香港算係大家嘅努力之下，亦都係好好彩地咧。而家我哋係今日咧係零確診嘅。咁不過咧疫症平緩咗落嚟啦，睇嚟咧政治嘅風波咧就一路冚緊過嚟。嗱喺大家有留意新聞嘅咧都知道，嗱最新嘅一個風波咧就係大家都喺度拗緊嘅一件事咧，就係特區政府咧喺上星期六晚到凌晨咧。就三次去發稿，但係點解要連續三次呢？就係發完之後發覺有啲錯，跟住改，改完都未夠好，跟住再改，咁好罕有呢，就係基本上咧推翻咗一啲以前嘅講法嘅。嗱，事源咧就係我諗大家喺過去十幾年咧都成日聽到嘅，就係話根據基本法22条咧，嗱，中央嘅根據基本法嘅22条咧。在過去的咁多年裏面咧，成日都有爭拗嘅，咁就係咧，究竟咧中聯辦喺香港所做嘅嘢、講嘅嘢，算唔算干預咧？咁好多時，譬如話好多人都會話喺選舉嘅時候，咁見到中聯辦嘅身影，有時佢哋負責協調嘅，有時咧就會更加係勸退添。咁呢啲算唔算做喺基本法第22条嘅之中嘅干預咧？咁以前咧一有呢啲爭論咧，大家就會話哦，或者係一啲建制派啦，就會話呢啲只不過係關心嚇，咁呢個唔係干預。咁但係咧中聯辦咧喺上個星期咧就發表咗個聲明啦，因為佢鬧完即係立法會嘅內會喺度拉布之後咧，咁引起咗究竟中聯辦係咪干預嘅聲明之後咧，中聯辦咧就發表咗一個聲明啦。咁當中咧就話咧，所謂基本法裏邊第22条嘅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各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那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咧。是不包括中聯辦，咁原因咧就係根據中聯辦嘅講法咧，就係中聯辦係屬於一個非一般意義下嘅部門。咁其他嘅建制派人士就解釋啦，其實講緊嘅就係中聯辦咧並非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而係中央政府本身。咁所以咧就係不受佢並非喺基本法第22条裏面所講嘅中央政府各部門，咁嗱意味住咧就係第一條咧就話不得干預啊嘛，咁係咪即係話如果咁嘅意思嘅話，就係中聯辦咧就可以干預香港特區嘅內部事務咧？咁呢個就係引起咗關注啦，咁亦都係好多人咧就係呢兩日咧一路爭論緊嘅嗱。焦點咧就係究竟中聯辦係咪根據第22条第二款成立嘅咧？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中聯辦唔屬於基本法第22条所講嘅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咁佢又係點成立嘅咧？咁係咪代表住中聯辦以後就可以干預香港事務咧？而中聯辦喺一個新聞稿裏面講到咧，就係佢嘅角色咧係受到中央政府嘅授權咧，就係行使呢個監督權嘅。咁呢個監督權又係一啲新嘅講法，嗱，種種嘅一啲新嘅講法咧，以前都好少聽嘅。咁大家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4月20号。朝早10点半，团结香港基金预测未来5年私楼供应量会继续在谷底徘徊。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叶文琪， 而家估计未来5年平均每一年的私楼落成量咧，系会得16000个单位。过去7年平均每年14700个单位，比较政府18000个单位目标咧，其实单单过去7年咧，累计短缺咗23300个私楼单位，呢度接近系2个嘅太古城。 十一点，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话，政府早前三度回应《基本法》22条同中联办设立嘅问题，反映公务员对《基本法》认知不足。 连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官员对于解释《基本法》22条都掌握唔到。如果请好多人翻嚟，都唔了解《基本法》或者一国两制断章取义嘅，咁啊点呢？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 加强《基本法》嗰方面嘅培训，咁呢个咧，我哋系一向我哋以往都承诺我哋会做。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就引述20年前港澳办嘅新闻稿指，中联办嘅职责并不包括监督香港政府。 所谓监督呢、这个只不过系僭建。新华社、香港分社既系一个新闻机构，亦都系中国国务院属下一个驻港机构，佢唔系国务院本身，所以同一套逻辑，即系话当今天嘅中联办必然亦都只不过是中央人民政府核下的一个机构，亦都是核下的一个部门，亦都因此必然是受制于《基本法》第22条。 下午4:30，政府统计处公布最新失业率，首季上升到4.3%，是超过9年来最高。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有关中联办的角色地位问题引起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2018年6月立法会提问的时候，当时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曾经讲过，就说中联办是会一如既往根据基本法第22条定名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的。现在的讲法，如果中联办是不属于基本法第22条第一款所定名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的话，咁係咪特区政府推翻咗自己以前嘅讲法呢？咁究竟中联办嘅角色地位又系点呢？嗱，电话里面呢就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嘅。叶国谦。 Hey, 你好。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呢，就是首先就是以前呢我哋都成日听到话中联办呢干预特区政府，违反基本法第22条。咁当以前呢，其实十几年以嚟呢都唔会话通常都系话唔系干预，关心啫，关注香港事务啫，就唔会话好似今次咁讲，就根本中聯辦就不屬於中央政府所屬的各部門，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呢？你見到 我覺得問題應該分開兩個，你剛才將兩個問題將拉埋嚟講，我都未必一定係就個焦點所在。干唔干預、關唔關心呢點上面呢，即係你如果講，我相信就是中聯辦一路都起住佢喺香港嘅角色，就係聯繫香港嘅嗰個各界人士。咁你話聯繫會唔會有一個係用關心去描述，用干預描述咧？可能有不同嘅政治立場，或者不同人喺方面嘅解讀，有不同嘅表達嚇。咁我個人我睇法咧，即係如果你話係去聯繫行使中聯辦嘅一個聯繫香港各界人士咧，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即係從關心的角度去喺呢方面嘅，咁即係再加上咧，就中聯辦本身咧係確實佢嘅角色咧係代表中央嚇嘅喺香港嘅呢方面嘅機構。咁喺我哋要講呢個基本法嘅第22条，兩亦同時需要咧要提及到基本法嘅第12条，因為第12条裏面咧好清楚講咧，即係我哋現在嘅特別行政區係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嘅。咁所以你作為中聯辦係中央嘅機構啊，喺呢方面係直接嚟講咧，去代表中央咧，咁呢點佢喺呢方面冇嗰呢個關心，好干擾不同表達下面，呢點上面佢履行緊佢係賦予佢嘅職責，呢度咧一路都係我嘅理解。 咁嗱，你係咪覺得係即係話代表中央政府就意味住第基本法22条所講嘅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根本就不是他所属的部门，而是中央政府本身的意思？ 我的理解都是这样看，因为呢他第22条说呢，即你提及到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 不能够干预香港的特别行政区，是根据本法自行管理事务。这里特别是提及到 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喎、啊，嚇、啊，即係佢唔係講干預到香呢、這個香呢、這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喎、啊，係講係特別行政區喎、啊。咁因而咧喺呢方面嘅可以好清楚嚟，即係可以睇到嘅含義就係、是，即係你喺中央嘅其他嘅各呢、這個各部同埋一個部級或者省呢、這個省級，佢嚟講咧，佢唔能夠去。佢指手畫腳於你而家特別行政區做乜做同我合作乜乜，唔能夠咁樣做法嘅。 但係點解嗱？呢、這個講法咧，嗱呢、這個講法咧，我想停一停你先。即係呢個講法就係、我哋拗咗好耐㗎啦。其實講緊基本法係咪干預，係咪違反廿二條？點解今日先至有呢個新嘅講法出現嘅咧 ？OK， 嗱、我自己一路去嘅認知嚟講咧，就係、是。你因為報好中央國保或者省嚟香港都係要透過兩辦去批准嘅，去同意嘅，佢先至能夠嚟到香港喺呢方面嘅活動。咁呢個都一路咧係作出咁樣嘅呢一方面嘅安排。所以即係佢呢兩個係中央代表中央喺香港執行中央嘅。指示好，或者係佢受要佢嘅職責，呢、這個就係直接去。咁如果呢啲其他嘅部市省要喺到香港喺呢、方面咧，同香港發生關係嘅情況之下，你都要得到啊一、這個兩辦喺呢方面嘅同意。呢點上面咧，我一路都可以理解。至於頭先都講啦，喂，咁你特區政府我都留意到喺2018年。即係如果冇翻查出嚟嘅時候，嗰時我就唔喺立法會，我就冇直接聽到佢呢一方面。不過呢個係有好清楚嘅記錄，係咪啊？因為政府本身嚟講，佢自己如果要去表達呢啲咁樣嘅問題，應該要好審慎嘅。 即係你覺得係內地及政制事務局搞錯咗？ 我覺得佢係唔準確嘅表達咗啦，即係話。當然我哋睇翻佢第三次，再證明到佢亦刪除咗佢呢方面，或者係糾正咗佢本身之前嘅一啲嘅表達。 我諗好多人奇怪嘅就係，既然係有問題，點解唔一早糾正咧？而家先拎出嚟講咧？ 我覺得呢點上咧，即係呢點係需要問翻。政制及事務內務，即係呢個政制事務局啦，等佢自己喺方面嘅解，我就好難喺方面都同佢喺方面解。事實上，你呢個兩辦嚟講咧，代表中央機構嚟講，依點咧，我唔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嚇。 係啦，咁另外咧嗱， 所以你講到話，即係頭先一提及到干預或者係關心呢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一路大家不同嘅表達嘅啫。 咁另外嘅就係剛才我都未唔知聽唔聽到，即係泛民佢哋嘅講法就係、是、無端端出現咗一個字叫監督權，就係、是、代表中央行使監督權呢件事咧，就喺一直以來中聯辦嘅職能裏邊咧就冇呢件事嘅，主要係聯絡嘅啫。甚至見到陳文敏嘅講法就係、是中聯辦個名咧，中央政府駐特區聯絡辦公室係聯絡嘅啫，就唔係監督嘅。點睇咧？ 我谂呢个会系一个同港议员去喺方面去，因为近期咧香港嘅立法会确实系出现咗颇大嘅问题，包括咗佢对立法会嘅正常嘅运作啊，这个你大家睇到咧，内会好或者系就算财委会都系喺度不断嚟讲咧，佢未能够去即系履行呢方面嘅职责，咁因此咧。即係變成咗，又翻翻到佢第十二條提及到，因為你以現在咧係香港特區政府嚟講係直行於中央人民政府嘛，咁而代表嘅就係呢兩辦。如果代表嘅兩辦咧喺見到佢就有一個責任嚟講咧，因為本身就係中央授權俾特區政府去執行，而現時代表中央嘅呢兩辦咧，佢見到喺。即係佢既然佢負責到呢方面嘅嗰、那個事務，因此見佢喺執行過程出咗問題咧，你睇到基本即係嗰個喺政治體制嘅正常運作啊，基本法嘅正確實施啊，整體社會利益出現咗重大嘅問題情況下邊，佢喺呢方面去提出即係用一個咁樣嘅概念，你話即係監督呢方面嘅概念，我覺得又。即係唔能夠話冇呢個權力，因為我授權同被授權嘅關係啊嘛， 咁但喺過往一路都唔將呢方面去突出嘅。但係咧，呢度咧往往都係會出自於咧，比較叫做宏觀啲，就唔係一個具體啲嘅。宏觀啲即係整體上面，所以你見到包括咗可能係國家主席啊，或者總理啊，在述职的時候對香港的問題啊，對特區政府 的表現啊，都有在這方面是表達，亦引起我們香港社會在大家的關心。但在具體現在變成了，包括郭榮亨來說，這個主持選主席的會議，我15次都選不到，在這種情況下面，他不是有一個，我覺得有一種，就是我對於呢方面咧，係嘅關心喺呢方面咧，係表達咗出嚟咯。 好，唔該曬葉國謙，唔該曬。係葉國謙咧，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嗱，咁對於葉國謙嘅講法同埋中聯辦嘅講法，大家點樣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究竟咧，即係而家中聯辦嘅角色地位啊，新嘅講法啦，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呢个各部门系不包括中联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卫生署喺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设立检测结果中心。星期三起，所有经机场抵港而没有出现病征并且需要通宵等待检测结果的人士前往酒店留宿。发言人说，乘搭清晨和上午抵港航班的乘客在卫生署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样本之后，将留在中心等候结果。下午或者晚上抵港的乘客会安排他们乘坐专车到酒店等候结果，他们要遵守检疫令，不能够离开酒店房间和在酒店随处走动。酒店会提供住宿期间的基本膳食，一般而言只会入住酒店一晚，到第二天的检测结果如果呈阴性，将会立即回家或者到指定的地点完成17天的强制检疫。确诊和密切接触者将会分别直接由救护车和政府安排的车辆送往医院和指定的检疫中心。食环署将会对确诊者入住的房间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发言人相信安排不会对附近社区带来额外的风险。本港截至今日4:00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个案维持1025宗。本港对上一次没录得确诊个案在上个月5日。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日常生活应该尽量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避免外出和聚餐或者聚会，减少接触无病征感染者的机会，减低社区出现群组个案的风险。又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而截至中午，公立医院过去24小时接收28人符合新型冠状病毒的情报准则，已安排相关的化验。今日再多28名确诊者康复出院，至今一共630人出院。现时留医的392名确诊病人，8人情况危殆，5人严重，其余稳定。公立医院负压病床的使用量是 48.5%， 负压病房的使用量是 64.8%。元朗昨晚有10名的休班警员聚集，其中一名40岁的男警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获准保释候查。5月中存在报道，他已经被停职。警方相信这10名的休班警员违反限聚令，将会向法庭申请传票。警队表示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的行为，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一名31岁的休班女警昨日凌晨4:30报案，指同被捕的男警在元朗一家食肆因为琐事争执，被人怀疑用玻璃樽和手袭击。警方下午在元朗拘捕一名男警。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继续引起争议，澳洲外长佩恩认为 应该对病毒的起源和传播展开国际调查，认为关键是透明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表示深切关注和坚决反对，强调质疑中方的透明度是完全没有根据，也都不尊重中国人民的牺牲。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方官员多番质疑病毒的源于是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耿爽重申病毒的源头问题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世卫和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普遍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源于实验室，美方的个别人士不负责任地散布阴谋论，只会为科研工作带来干扰，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造成损害，要求美方一些人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国际公论。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的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消息先啦。咁啊，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咧，之前就发生过交通意外，好快清咗场，不过都系塞车噶，龙尾去到伟业街天桥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龙尾去到伟业街天桥。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九龙区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开源道一带多车的，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而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至骏业街段呢，亦都是多车。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果栏。讲到呢，中区德富道中因为有啲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现时摩利臣街北行去海旁方向，近住德富道中交界嗰度右边线呢有啲封路措施。摩利臣街去德富道中方向呢交通就较为繁忙㗎。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葵涌道丽景桥底去荃湾，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当年沙士十优状元。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辉， 我都鼓励今年的 DSE 考生尽量早睡早起，你要怎样令到自己清醒呢？就是要调节下整个生活的安排。 我们在乎你，为 DSE 考生打气。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喺上个周末咧就系连发三篇稿啦，吓发完之后又改啦，改完之后又未够又改啦，咁就系最后咧就系删咗话中联办咧系依22条设立嘅呢一个 呢一個講法啦。咁嗱，當中咧就顯示到究竟即係究竟中聯辦咧，即係爭論到咧就係中聯辦究竟係以根據咩嚟設立嘅咧？咁佢受唔受到而家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講即係不能干預特區政府嘅呢條條文所管束嘅咧？啊，大家點睇？打電話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郑先生，郑生你好，郑生 姓邝嘅， 系邝生，唔好意思，系 你好，欧嘉伦，你好，我希望多少少时间，因为关于基本法呢个议题咧，其实唔系今日先讲啊，唔经唔讲都讲咗30多年，咁我一个年长嘅长者，89年颁布基本法当年咧，其实香港好多人咧。都對呢本基本法有好大好大嘅爭議同埋憤怒，而事實上由84年中英聯合聲明開始到稱基本法咧，其實香港人嘅意見或者香港人嘅參與程度咧係非常之不被尊重，甚至可以話被抹殺。咁所以一路喺我個人立場，我係絕對唔會接受基本法任何一條文嘅呢個前提。我個人啊。做翻最近22条嘅争议咧，其实等于其实过去都有唔少嘅基本法嘅条文争议，最后等释法。我想直住咧第二电波咧有两点咧，我系非常之觉得愤怒。第一就系根本上，我唔论中联办系咩嘅机构，香港事务就系香港事务。香港事务系一个内政。任何一個機構，任何一個中國內部機構都冇權去管，呢個第一點。 嗱，依個嗱，剛才譬如阿葉國軒講法就係，或者好多建制派講法就係，其實香港一路以嚟都係講緊係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啊嘛。 嗱，好老實講啊，歐嘉倫，你對住呢班建制派咧，基本呢個亦都我第二點想講，呢班建制派好老實講一句。他哋唔單止係阻口，單止阻心，根本係阻路。佢冇咗右路嘅。老實講，一直以來，如果你話基本法佢哋嘅解讀係咁嘅話，正如你開始都問，點解最早唔講？你基本上而家就每見一件事就見招拆招， 不如 跟住原來就搬你個龍門。 係，不如快啲講埋第二點，係有聽眾等緊嚇。 最根本就即係延續啦，即建制派嘅人，我唔会接受佢哋任何一个解读嘅，佢哋解读根本就系放屁。我最不满嘅咧就系而家汤家骅，话到尾汤家骅都曾经属于民主派嘅人士，今日入咗建制，唔系入咗宪制里边，入咗行政会议，佢竟然今日去威胁我哋就话，你哋再嘈，最多又再释法。民心讲一句啊！你擺明居民要釋法，唔通香港人揾個特首打你咩？因為你內地釋法都唔係第一次，而且每一次釋法都強姦緊香港嘅民意啊！ 好多謝邝生意見，我哋跟住仲有张先生，张生你好，张生 系啊，你好啊！我谂咁啦，我哋香港人咧系有好高嘅守法意识嘅，咁而家咧即系两办嘅声明，我哋知道啦。律政司司长亦都系同意两办嘅观点，亦都系话冇干预到香港啦。我绝对同意嘅。咁咧，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即系内会嘅情况咧，旧年都发生过噶啦。旧年陶谨申尝试非法地主持一个审议逃犯条例嘅法案委员会，当时立法会点做啊？系唔俾秘书处支援，唔俾法律顾问，唔俾佢攞会议室，灯都唔开俾佢噶嘛？点解而家唔做翻一样嘅嘢咧？嗱，而家佢冇做翻一样嘢咧，即系代表乜嘢咧？系秘书处失职，先要将嗰啲出席内会。叫做支持郭榮亨嘅秘書長， 因為我諗今次就算建制派都會認為咧，而家內會嗰個主持會議係郭榮亨主持係冇爭議嘅，因為你根據程序係佢主持嘅。 唔係，特首講咗啦嘛，正如山啦嘛，個跟進就係話 你管唔到郭榮亨唔緊要，因為佢都已經接近瘋狂係癲咗啦嘛。咁點解個秘書處要同一個癲嘅人開會啊？ 林鄭月娥講鐵證如山咧，就係講緊個影響有好多法案影響，但係佢講唔出究竟阿郭榮亨究竟有啲乜嘢地方係違反咗議事規則啊嘛。 唔係，所以就話唔需要理郭榮亨嗰度住。特首一锤定音，先解雇嗰个秘书处出席来会嗰啲秘书处职员，跟住解雇埋坐喺郭荣亨侧边嗰个法律顾问，跟住再要向呢个立法会负责人，即系梁君彦。 嗰啲系立法会议员自己决定嘅，我谂林郑月娥咧根据程序都唔会决定。 唔系，你哋港台都领个嘢啦，你嗰个麦博节目点解系揾阿梁家荣啊？因为佢系个负责人就要负责啊嘛，呢个就问责嘅精神啊嘛。 好啦，多谢张生嘅意见啦。嗱喺电话里边咧，有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嘅，胡志伟你好。 喂 ，hello 你好。 系啦，咁我见到就即系有不少嘅即系泛民你哋嘅议员咧，都会话咧，即系而家就系成个新嘅一啲解读咧，就系搬龙门啦，就话盲目跟从啦，跪低啦。嗱，咁我想问下你咧，就系嗱，而家嘅讲法就系话，而家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咧，中联办认为咧，所谓中央政府各部门咧就不包括中联办嘅，因为咧中联办系不是即一般理解嘅中央部门。咁更加有一啲嘅建制派就认为呢个中央政府各部门咧不包括中联办嘅原因就系因为中联办就是中央政府。我想知道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先吓。 我想如果大家要是看回个历史的话呢，其实一路的理解都不是这样的。即是由回归的时候到去到2018年聂德权代表这个特区政府去说明这个是中联办在香港的角色和任务和他所受到的约束的时候，都是讲紧就是说中联办呢其实是在这个22条之下的一个嘅係即係內地單位喺香港嘅，咁而你都會見到喺今次嘅政府所發嘅第一份聲明嘅話咧，其實本質上都只係重申翻過去特區政府所沿用嘅立場同埋態度，而呢一個咧係無論建制派好、中央政府好，喺過往都從來冇異議過嘅。咁但係今次咧係好明顯，你會見到出完呢一份聲明之後，當然中央政府非常之唔滿意啦，咁所以有第一個版本嘅修改。修改咗之後，亦都好明顯係唔滿意，因為第一個版本嘅修改咧，都仍然講緊就話要受基本法同埋香港法例嘅約束嘅。到第二個版本嘅時間，即係深夜出現嘅版本咧，就講得更加白啦，就係佢喺香港咧有權，但係就唔會受到呢個法律上嘅約束嘅。咁我覺得呢個好明顯咧，係即係除非你話俾我聽過往。中央喺中聯辦嘅角色啊，同埋佢受到呢一個嘅基本法約束呢啲嘅事情上面咧係有意義，咁嚟到今日啦，終於就結終啦。但唔係、哦，過往係冇意義嘅、哦。如果唔係話，都唔會有政府聲明重重複複都係咁樣講啦，直至到今次中聯辦港澳辦最新嘅説法，先有咗特殊地位俾咗佢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好明顯咧係。搬咗龙门，都好明显咧，系代表咗就系话中央政府喺当特区政府系将过往嘅立场系陈述嘅时间，中联办系唔满意嘅，要去改嘅，呢个系好明显嘅。 嗱，咁嗱，虽然系咁讲啦，嗱，虽然就算咁讲啦，第二十二条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系不包括中联办啦，有啲讲法就系话，就算系咁，都唔代表中联办不受法律约束啊。咁其实佢哋都话，或者政府嗰个声明都话，中联办系要跟即系依循香港法律做事嘅。 我谂个关键咧，你始终都要睇就系中央。特区政府喺面对呢件事嘅时间发嘅第一份声明咧，其实就沿袭咁耐以嚟嘅系政府立场嘅。咁然后就系即系要改啦。咁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系边个叫中央特区政府咧系要将自己一路沿用嘅立场要改？好显然就唔系特区政府自己直接提出要改动呢一件事，一定系受压之下嘅改变嘅。而呢个改变重要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做，咁如果从呢个角度嘅话，呢、這、一个已经系干预紧一个嘅系，即系特区政府嘅咁耐以嚟运作上面所用紧嘅一个立场，然后叫你改动。如果咁样你话唔系施压，你话唔系干预紧特区政府嘅运作嘅话，我真系揾到第二种解释咯。而呢个先至最关键嘅问题。 咁另外嘅就係嗰所謂干預啦，咁嗱好多建制派嘅人士都會話，咁因為咧而家郭榮亨主持內會會議嘅時候咧，其中一樣嘢阻擋到國歌法嘅立法啊嘛，咁呢樣嘢咧就係中央與特區之間嘅關係嘅事，咁所以咧中聯辦就唔係干預，因為咧係關乎到中央與特區關係嘅。點解？ 咁你如果你係有所謂嘅係中央同特區嘅關係嘅話，咁中央政府佢將嗰個法例交咗落去香港，由特區政府按照香港嘅法例去即係去法規去處理。國歌法擺唔到上去立法會嘅議事過程裏面，其中嘅因素係李慧瓊一路都要霸住佢作為一個候選人嘅角色，唔願意係放棄佢呢個候選人嘅身份。而令到嗰個選舉咧，仍然停留喺就係嗰個候選人嘅係即係所謂嘅答辯嘅過程裏面，亦都係好顯然就睇得到建制派特區政府佢喺眼裏面就係只有呢一個嘅係即係一定要保證到係李慧瓊當選先覺得係一個合乎佢哋可以有效運用個議會嘅係人選咯。如果係民主派當選過，係覺得係會影響大局，但係好顯然就係、是，如果你民主派當選嘅話，你仍然都係要受制於而家內會嘅程序，你仍然都係只能夠係按照嗰個程序去辦事。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反而係李慧瓊一路都係霸住個，即係唔肯退選，企喺呢個位置，係促成咗就係咁耐以嚟嗰個選舉咧係唔能夠結束嘅其中好重要因素咯。 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即係中聯辦嗰個角色啊。職能的問題，他的聲明裏面提到就是說現在中聯辦是可以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監督權的，監督權這三個字你怎麼看 呢？不懂得，我想用得這三個字的時間呢，就更加就是賦予了這個中聯辦是在香港事務大小都可以發聲，可以出聲，可以干預，可以直接是給意見，正如就是說那三份聲明就是出現的過程裏面，連特区政府自己将咁耐以嚟特区政府用緊嘅立场重新一次都要改动嘅时间，我諗呢一个就正好做咗最好嘅注脚，就係话俾你听，中联办係真正喺香港嘅太上皇，以前可能收收埋埋，而家呢直头佢都唔委言，我要摆台面上面等大家都知道，我先至係装特区政府都系闲嚟嘅啫。 在民主派的记者会里面都提过，就是说这个监督权呢就一直是没有写过在中联办在譬如网站或者之前一些文件上面的职权的，就是通常都是讲联系各界之类的，就没有说监督权这件事。但是其实文件里面有另一款的，就是其他事项，就是中央交托的其他事项，就是中联办都做得的嘛。 我再讲一次呢，就是如果中央政府他自己本身是不约束佢喺香港嘅權力運用嘅話，無限去演繹扭曲，即係一啲嘅工作內容咧，其實呢即係跟住落去點樣討論都冇意思啦。因為個權最後個權，客觀上都真係存在喺即係國家嘅手上邊。香港特區嘅係即係基本法，都只不過就係喺全國法律之下嘅一個小憲法嚟啫嘛。只不過就有個承諾就係話，中央政府是向國際社會承諾過，佢有50年不變嘅時間表，除咗國防同外交之外咧，佢都係留俾香港有最即係高度自治。呢一個係佢嘅承諾嚟嘅，只不過就係經過呢廿幾年，佢係冇檢討過自己喺個管治過程裏面失去民心嘅一個經驗，然後就係將所有責任咧都仍然推卸喺大家所見到嘅係內地不斷嘅干預，反而係令到大家咧係失去咗對即係一國兩制能夠不走樣不變形嘅信心之下所衍生嘅問題。咁所以我只會覺得就係、是，即係而家無論你嗰啲詞彙點樣變都好，其實對特區政府對香港人嚟講，其實已經係冇意義嘅東西，因為佢根本就唔會根據呢啲詞彙嘅內容咧係去真正係按照詞彙嘅內容咧去實施，佢總會有一套咧扭曲嘅方法咧去解説，去令到就係任何嘅詞彙喺佢都可以係玩弄於鼓掌當中咧，去演繹佢為自己係賦權充權， 有權用到盡，然後就是撕毀了一國兩制、基本法，去對全世界、對香港人最神聖的承諾。我覺得這個才是根本的問題。 那你預計以後中聯辦在香港特區事務上的 角色？肆無忌憚，更加會肆無忌憚。剛才說了，就是他過往還要收收埋埋自己，在下面做一些協調啊，可能是助選啊，是各種的工作呢，是去令到中央的是即是在港的控制呢可以越收越緊。但是將來因為經過了這個風波之後，我相信他更加會肆無忌憚，是會即是好直接咁樣將中央政府所要求的事情， 明白， 用在香港那個的是無論是法律制度啦，用這個是警務的能力啦，用這個去留在政府當中的傀儡啦、庸官啦，去推展所謂中央政府的一些行徑咯，就令到香港是越來越走向就是同內地的是省市、內地的城市呢是無異的一個狀態。咁呢一個就會令到香港的兩制失去咗我哋應該有嘅效果啦。 多謝你嘅意見，胡志偉，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大家點睇？打電話嚟1872311。 哎呀，女啊，你唔好咁懶啦。 妈咪啊，你俾我瞓多阵啦。 唔使翻学啊，你都要勤力啲先得噶，勤力啲睇电视啊。 吓？ 系睇电视特备节目，上网问功课，同行抗疫啊！停课不停学，现场老师即时解答学习上嘅疑难，仲有名人嘉宾教大家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笑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呢有电话公司呢有新嘅电话发布，咁啊边间公司啊，萧叔就唔讲啦。咁但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系电话英文嗰个字嘅发音啊，因为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啊，点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因为广东话嘅。即系我哋读个 phone 呢个字咧，系有少少好似唔系好同我哋广东人讲。第一件事咧 ，it's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it's not 疯疯疯，同疯狂个疯有咩分别咧？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咧，我哋 phone 呢个字咧，佢其实有一个所谓嘅双元音。咁我咧嗰个声音系 o o o 嘅。OK, O O O O O O, OK, 你当系 the letter O 咁样 ，OK, 咁咧 O 完之后咧，我后面加个 N 音，大家跟我一齐做一次 ，O N 音系 na na na 呢个音 ，OK, 我哋一次咯 ，O O O, and then we do it own own own own, so it's own.加个 F 音喺前面咧，我就变成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OK， 例句 ，Did you order your new phone？ 咁啊，你订咗新电话未呢 ？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关中联办是不是依基本法22条设立的问题呢，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谈一下。电话里面有李先生，李生，李生， 是 请讲，请讲。 即是他们如果说这个22条不包括啦，不包括那个中联办啊，什么港澳办啊那些之类的。但是我哋只要字面睇咧，我哋睇翻，即係佢講第22啊嚇，係包括所有各部門，無論喺香港駐設立嘅部門咧，都包括在內嘅噃。 佢話中央政府各部門，咁而家講緊咧就係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咧，係中央政府嘅代表，唔係中央政府各部門。大致是這樣的意思， 他那裡說明就是所有部門包括什麼人等都包括了，如果他說不包括呢，其實來說呢，他中聯辦即是他們那些人，即是他們自己本身的身份 係咁有份量嘅話咧，即係如果佢話唔係改講啲嘢，唔係干預香港嘅，真係都幾難揾人信啊！真係佢講啲嘢係真係可以咁講，係俾好多壓力，俾無論議員又好，其他香港社會，我而家最擔心一個問題啊！如果佢話嗱，而家國家面對咁多國家，因為咁樣去面對圍攻我哋國家啦，我哋而家國家咧啲財政好大問題。你哋身为香港人，身为中国嘅一份子，你哋要负责效忠我哋中国。你哋要将你哋嘅储备40,000多亿，全部收归国有，上缴中央。喂，咁样呢样嘢，佢讲一句咁就全部冇晒嘅，我哋，系嘛？即系可唔可以嗱？即系佢咁讲嗱，其实嚟讲咧。基本法真係寫得好清楚，即係太清楚啦。即係你唔可以講話一句說話推反嘛，包括就唔包括嘅呢樣嘢，即係你咁樣係會即係整到我哋香港人對你中央冇曬信心 嘅。好多謝李生嘅意見啦，字面嘅解釋咧真係可以變化萬千嘅。我哋睇一睇交通消息先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啊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啊。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就开始繁忙，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支路咧都开始多车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暂时交通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就在学园街九龙区路面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现时交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海家园五大跌幅股份齐家控股鼎立资本核心经济投资长城汇利和明华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7, 瑞士法郎 0.968, 加元 1.409, 人民币 7.073, 英镑对美元 1.247,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6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 港金报15,50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61美元，卖出1,681.73美元。港汇指数108.7，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都几繁忙嘅。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个龙尾就排到太古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是繁忙的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近观塘道启业村的了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到海丰园附近的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就多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旧机场油站而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咧，来往方向现时都系多车。去观塘嘅龙尾去到虎山道，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多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在疫情之下，无论是 DSE 的考生或者是医护人员，只为处变不惊，咁而一切顺利，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叶明诗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以下落来这首乐章叫什么名字呢？ 香港小姐， 那这首呢？ 吸烟危害健康啊！ 咁呢首呢？ 呢首唔识喎。 等我哋话俾你知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叶荣诗，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你好啊， 欧吉伦你好， 系啊，今日咧疫情就似乎零感染啦，就确诊嘅零感染嘅都算系一个好消息啊，不过即系政治嘅风暴又嚟咯， 系我谂政治嘅风暴嚟得比疫情更加严重， 更加严重啊， 更加严重。 似乎嚟得比大家想象中快喎，啱啱即係零確診啫，咁又已經係有好多嘅風波，似乎冇咁快停到添啊！ 同意嘅，尤其是即係大家點樣演繹基本法的話嘅，又係一個即係好重大嘅議題。 嗯，嗱，咁啊，簡單再講翻嗱個爭議咧，本來就係話一路咧就係有關於立法會內會啦，即係拉布嘅時候已經拖延咗半年，選唔到主席啦，跟住中聯辦就發表咗一個聲明啦，後屘再補充啊，咁因為好多人話佢基本法22条你違反，你干預，咁啊補充嘅時候咧就講到即係基本法第22条所謂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啊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嘅事務咧。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咧，系不包括中联办同港澳办嘅，因为咧佢哋系中央政府本身咧，大概意思就系咁嘅意思啦。同埋佢话系不是一般理解嘅中央政府部门。咁然之后咧，嗱跟住啊，好多记者咧就揾翻出嚟啦，就系咧其实喂政府唔系咁讲嘅，特区政府咧由2007年嘅一次到2018年咧。在立法會和有關立法會的文件裏面都是提到在22条之下成立的中央駐港機構是包括中聯辦在內的。那這件事就在上個星期六新聞處就回覆記者查詢的時候就出了個聲明，結果就一改再改，然後就會有很多人覺得咦 跟曬，最終咧都係跟曬中聯辦嘅版本，就推翻十幾年嚟嘅講法。點睇咧？係咪推翻咗咧？ 我諗即係明眼人都睇到啦，即係真係完全推翻。我諗即係特區政府對即係基本法對中聯辦嗰個理解啊。咁但係即係我哋咁樣睇件事就係、是、嗱，我哋睇到特派員公署咧就係、是、根據呢個基本法第十三條成立噶啦。咁、解放軍咧就係、是、跟第十四條設立啦。咁既然中聯辦又話唔係廿二條設立，咁我想問一下佢係根據一啲乜嘢即係法例喺香港裏面實施，即係佢哋本身嗰個職能咧？咁呢個即係可能要即係中聯辦嗰邊去解釋一下，咁究竟佢一個咩機構咧？ 嗱，咁嗱呢個咧就要不如問翻當時基本法起草嘅時候嘅委員譚慧珠啦。譚慧珠喺電話裏邊啊。你好，谭慧珠。 你好，你好，我喺度。 系啊，主席亦都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啦。嗱，我谂即系刚才，不如我哋由历史讲起啦。究竟嗱，有啲人就话中联办咁前身就系新华社嘅香港分社啊嘛。咁即系咧，回归之前已经喺度噶啦。咁所以就一定唔系话基本法廿二条之下设立嘅。咁但系有啲人又话唔系，佢改名嘅时候系真系问过特区政府噶，系根据廿二条第二款嘅程序去设立噶。点睇咧？ 首先咧就基本法就第十二条咧就写明香港系有高度自治，系一个行政区域，就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即系国务院咧系直接管辖香港。咁佢内部嘅分工咧就将港澳事务就包括监督基本法香港实施嘅情况啊，同埋同港澳政府联系嘅工作咧就分派咗俾港澳办公厅。作為一個專責的分工的，咁因此咧，港澳辦就一定有權責去了解落實基本法的情況啊，甚至去評估啊，甚至係提出意見嘅。咁呢個就唔係干預。咁同時咧，喺1999年嘅時候咧，10月28日，國務院咧就出咗個決定啦。咁樣就話由2000年1月18日開始咧，以往嗰個新華社香港分社咧就更名为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咁佢系中央政府驻喺香港嘅联络办公室，咁呢个咧就系佢个法律基础咧，就喺直辖嘅过程里边，佢喺香港咧系需要有一个办公嘅地方咧，协同港澳办嚟到落实。中央政府咧點樣直轄香港呢一件事，同埋咧係即係貫徹落實基本法實施呢啲嘅工作嘅。 咁喺過程裏邊咧，根據翻特區政府嘅文件咧，其實都有，我唔知係個程序叫唔叫做諮詢，或者係徵求佢嘅同意定係點啊？咁但係根據啲文件咧，起碼係有徵求過對佢個名嘅意見嘅。咁呢個係咪屬於基本法22条第二款嗰個程序咧？ 唔係，22条咧，只係講邊一啲機構，而唔係講設立嘅機構嘅程序。直轄就係佢設立呢個機構嘅基礎程序咧，就係、是、一般佢憲制上可以係國務院裏邊分工嘅，呢、這個就係嗰個程序。所以唔係22条 第二款嗰度話要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嘛？有人會覺得咁樣其實係已經代表咗中聯辦或者國務辦。 你住先，你係邊份文件講啊？ 22条嘅第二款啦，講緊基本法中央各部門喺香港設立機構係徵得需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啊嘛。 哦，嗰、那個情況咧就咁樣，當然。中央政府要設立一個辦公的地方在香港呢，他一定會跟香港政府是講的，但是呢這裡是講各部門、各省、各自治區、直轄市，就不是講的直轄工作的機構，所以呢整個兩辦的個法律基礎呢不是在廿二條、但是當然呢他是結立兩辦的時候呢，香港政府應該知道的。 咁系啊， 阿 Jason 系， 石成龍啊，主席，我想問問咧，即係我相信港澳辦咧有監督個權咧，我諗即係呢個我覺得唔需要爭拗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緊話中聯辦喺香港係被授權監督咧，但係當年係即係建立中聯辦或者設立中聯辦嘅時間係冇講到佢有監督權，只係一個聯絡，即係其實有啲領導人都講過啦，中聯辦嘅工作係負責一啲聯繫社區，又或者係傳達一啲意見嘅一個機構，就並冇監督權講過嘅喎。 个监督权咧就系、喺国务院， 系 咁样咧。中联办系国务院喺香港一个延伸嘅机构，等佢可以落实呢个监督嘅工作。佢唔系中联办自己另外有一个权叫做监督权，佢系落实。正如我哋睇佢工作范围里边话，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嘅其他事项，就包括晒直辖里边要做嘅工作。 嗯。即係嗰個其他嗰個條款咧，其實係幾時開始會包含咗監督權喺度？ 直轄嘅意思咧，就係、國務院咧就可以管香港，可以監督香港。咁、然之後咧，佢需要一啲手腳嚟到做呢件事啊嘛，佢需要喺香港有個渠道啊嘛。咁因此咧，喺香港設中聯辦，延伸咗佢嗰個監督嘅功能喺度啦嘛。但係唔係等於中聯辦？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個體，有佢自己一個監督權啊嘛。 嗱，講到即係監督權呢樣嘢啦，大律師公會啱啱有個聲明啊，佢講到咧就係話《基本法》裏邊冇任何條文賦予中聯辦和港澳辦對香港自行管理嘅事務行使監督權。 係啊，咁佢哋唔睇書咯，佢哋唔睇書咯，所有寫《基本法》嘅書、內地嘅書、草委嘅書都講得好清楚。中央地方關係咧，因為高度自治權咧係經過授權，通過基本法授權。授權嘅情況咧就係、我可以有權監督你，係未喺我授權範圍同埋喺個授權嘅內涵裏邊係使用你嘅權力啊嘛。呢啲監督權，我諗任何你做一個代理嚇。你俾一個權代理你做一件事，你有權係監督佢係咪跟住你嘅指示去做嘛？咁佢出咗個基本法啦，咁佢當然可以監督特別行政區，因為佢係直轄啊嘛，佢直接管轄你啊嘛，咁點解唔可以監督你呢？ 因為我見到其他一些律師的講法，就是因為香港 我知道香港法律界不是很看這些，我們當時草委啊，同埋我們的文件啊等等。 因為講緊高度自治嘛，咁你既然俾咗高度自治香港，咁就係根據基本法裏面所寫的方法去監督，譬如話即係高官或者係特首的任免，都是一種監督的手段，而不是話透過。基本法里面冇写过、冇提过监督权呢三个字由中联办去行使，我觉得即系香港好多法律界有咁嘅意思。 你知道直辖嗰个概念先？首先你头先讲授权个概念，授权俾你咧，授权俾你嘅人咧可以监督你，直接管辖你嘅人一定可以监督你。佢有个延伸嘅机构喺香港咧，令到佢可以做到呢啲事。就不是说他延伸机构自己呢就独自有一个监督权，但是他是帮助国务院是做个监督的工作嘛。 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基本法第22条，就是中联办是不是根据基本法第22条设立的机构呢？现在中联办的讲法呢就跟2007年和2018年简单来说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来特区 政 府的讲法是不同的。 我不知道。但是100%咧，喺1999年12月28日國務院個決定就已經講清楚，就係將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聯辦，係並必跟22条。仲有咧，佢就講得好清楚，佢話中聯辦辦公室同埋嘅人員咧，將嚴格遵守基本法和當地的法律，依法履行職責。所以中聯辦的人員呢，除了憲法第5条說他要守憲法和全國性法律包括基本法之外呢，還要守香港的法律。那這個又不是因為22條寫了，所以這些機構就變了一個部委或者一個省市的機構，但是他本身呢一定要守基本法。 同埋香港嘅法律。 嗯， 咁你又睇下嗰个首先讲个公函嗰度啦。咁佢话更名之后咧，就将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行政区嘅机构咧，就有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专署同埋驻港部队。佢唔系话中国人民政府喺香港设立三个部门，就叫做一二三。佢写到明系一个机构。 嗯，系。咁但呢个咪正正就系喺日，即系呢个系特区政府嘅文件。 特区政府嘅事咧，你要问特区政府。嗯、我唔清楚发生咩事，佢亦都从来冇问过我廿二条嘅内涵。 嗯。是不是有人是你会觉得是他们对基本法的认识不够深呢？ 我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因为这个是特区政府的事、不是我作为基本法委员会要理的事。 嗯，那在、即中联办的这个声明，其实你自己看 是代表了什么呢？不少人会觉得就是以后是不是中联办是会更加积极、甚至是比较以前就可能在背后去做好多事， 中联办做乜嘢、嗯？当然睇喺香港发生咩事啦、嗯。我肯定唔可以话佢中联办一定做乜，唔做乜，或者做多系做少呢？佢睇香港本身嘅情况啦，系咪？咁就嗱，譬如话而家立法会里边去到个地步咧，有啲人已经表明咧，我要挡住国歌法喺香港立法或者颁布实施啦，喺香港立法实施啦。咁呢一个咧？其实人大常委会已经作了一个决定，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香港的立法会、香港政府是有一个宪制上的责任要做的，这个是中央地方关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两办出声明是正确的，是应该的。 嗯，那在刚才有就是泛民的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其实即如果是要、即通过国歌法的话，已经交付了给立法会去处理，跟着下来就应该是立法会的事了。 哦、那不要紧、如果立法会挡住的话、这个是中央地方关系的事，立法会议员要拥护基本法，所以两办法声明是啱的。 郑胜龙有没有补充啊？ 冇啦，咁即係而家個情況咧，即係我哋覺得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讀中國法律嘅，或者同即係本身係普通法嘅，對即係呢個講法嘅理解，可能係即係有一個幾大嘅差距。咁但係即係睇落嚟嘅，我哋都要睇下中聯辦未來咧，究竟佢做即係行使佢話或者受被授權嘅監督權之後，佢嘅個題目會係啲乜嘢？會唔會就係話哦，咦，牽涉到即係國家主權，又或者係可能係個大憲法裏邊嘅事干咧，先至會行使，即係會被授權呢個監督權啦，定係話本身香港事務咧都會有一個咁嘅監督權？這個我諗都係個關注點咯。 係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高度自治範圍嘅具體事咧，中聯辦一定唔理嘅。但係咧，如果去到個地步咧，影響到中央地方關係係嘛主權問題啊，立法會議員嘅效忠啊。跟中央的情況是愣上的，或者香港發生什麼大的問題令到立法會停頓或者政府停頓，這樣中聯辦有責任，其實就國務院一定會很關注。 嗯，好，麻煩了譚慧珠。 好，麻煩了兩位。 譚慧珠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我哋跟住咧，即系听下听众嘅电话，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黄先生，黄生， 喂，你好， 你好，请讲。 系我咧有啲问题想问嘅，即系政府理解咧，即系就好似2007年同2018年都好似讲过两次啊嘛，即系喺立法会里边 系大致讲过两次嘅，系文件里边讲嘅吓。聂德权讲嘅。 即系起草委员会啊嘛，谭慧珠啊嘛，系点解佢哋嗰阵时又开声咁样嘅？咁啊，同埋咧，点解公即系中联办咗去买乜嘢咧？咁佢话中联办搵出嚟话亿嗰个咩印花税可以付啊嘛？咁点解佢哋又唔开声？咁而家咧就立法会有事咧，咁佢又走出嚟又讲咁多嘢，就话系香港政府错。咁究竟系咩原因咁样咧？ 阿黄生问两个问题咧，我点解冇问到阿谭慧珠嗰个问题咧？因为之前问咗阿叶国谦啦，咁佢嘅讲法虽然唔同人啦，咁对佢哋嘅讲法咧就系话，即系佢当然唔知道当时咧特区政府系讲过呢啲嘢嘅，因为咁老实讲咧，讲嗰个说话咧就喺啲文件里边同埋聂德权讲嘅，当时又唔系一个非常之争议性嘅话题嘅时候咧，就似乎冇乜人去跟进啦，可能大家都冇唔系好觉咁解啦。咁至於另外一個印花税咁啊，亦都係好少好多網民提出嘅問題嚟嘅嚇，就係話點解即係中聯辦又話自己不屬於即係中央政府各部門之一，咁但係買樓嘅時候咧就以中央政府部門嘅名義咧就豁免印花税啦，咁呢個都要留翻有關嘅官員去解答先至得啊嚇。咁電話裏邊仲有陳小姐，陳小姐 係你好啊， 係你好， 係其實咧我簡直係嬲到震啊，即係。睇翻，其實我係已經係一個過咗50歲嘅師奶嚟嘅。咁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從來喺我哋嗰個概念裏面咧，一國兩制其實香港就係高度自治嘅，大陸就唔會插手香港。喺回歸嘅初期咧，都實施得好好啊！即係其實我真係好嬲啊！只係中國大陸佢只係就嗰三樣嘢講明，嗰三樣嘢係。是他们会是即是由他们来负责的。那现在无啦啦就整一个中联办什么机构在这 里。嗯。本来就是国防外交中央与特区关系啦。 是没错。 嗯。 从这件事更加见到中共是一个根本不尊重合约精神的一个政党来的。那究竟当初为什么要一国两制，立法精神何在呢？就是由香港自己高度自治嘛。咁既然高度自治，每年特首点解要上北京述职啫？既然已经有两个机构系睇住香港啦，仲佢咪直接特首同中联办嗰边交代咪得，仲使乜上中央去述职啫？通过往咁多年，香港无论发生咩事都好，2003年关于呢个23条立法都好，中央方面咧，佢哋都冇多讲到。 嗯， 今次。隨著時間越嚟越過去，我哋就睇到共產黨向香港咧無孔不入，每一件事亦都凸顯咗佢哋咧每件事情佢哋都要干預，要全面控制。佢哋好冇自信，當一樣事情佢哋係覺得嗰樣嘢佢哋控制唔到，唔係能夠好似佢哋嘅意願咁去發生嘅時候，佢哋就覺得冇安全感，千方百計就要滲透去各個層面係去控制。 多謝陳小姐嘅意見，我哋唔好意思要聽新聞啊，陣翻嚟再傾。 费用。至于系咪可以向申请人收取为处理申请而引申嘅员工薪金，黄继仪话薪金一般唔包括，但若果一个文员处理个人资料申请时候需要影印，佢嘅薪金就可以计算喺收费当中。通讯事务管理局裁定，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左右红蓝绿》其中嘅一集。涉及准确性、煽动仇恨、公平以及个人意见节目当中真实资料的投诉成立，向港台发出严重警告。港台发言人说尊重裁决，在早于通讯局转介上述投诉之前已经移除节目的网上版本。通讯局说去年11月20号左右红蓝绿收到347人的投诉。节目主持评论警方在中大和理大校园与示威者发生冲突期间的行动时候歪曲事实、煽动仇恨等等，而主持引述的资料部分没有引述来源，部分似乎纯粹是在网上的声称或者是意见。通讯局认为港台似乎轻易全盘接受网上未经核实和间接资料，也没有自行查证，认为港台有疏忽职守之嫌，认为只需稍作查核就可以发现问题，事后亦都可作澄清、更正和提供补充资料，但港台没有任何行动。通讯局认为，虽然港台声称主持言论不代表他的立场，但不能够免除作为免费电视广播机构的责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就排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沙福道，观塘道的龙尾应该是龙翔道，龙翔道的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的。而这个九龙湾的伟业街支路去龙翔道方向现在都是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鲤鱼门道。港岛路面方面，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维园一带仲是多车，龙尾去到海丰园附近。咁啊，早少少提下大家啦。咁啊，深水湾嘅香岛道咧，今晚有工程噶。喺今晚嘅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香岛道介乎域多利会至到高尔夫球会深水湾球场嗰段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今晚九点去听朝早上六点，部分嘅香岛道咧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九龙区路面方面啦，而家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就多车嘅，龙尾喺德宝花园附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旧机场油站一段咧，都系多车噶。至于新界屯门公路去上去呢个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咧就多车，龙尾排到丁九。咁所以而家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沙田嗰边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火车站就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嘅污染会影响健康嘅，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学文凭试咧将会如期开考噶，大家亦都关心啊复课嘅问题啦。系咪考完文凭试基本上就可以复课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复课个考虑咧同考试都系两样嘢嚟嘅。暂时未有一个日子几时复课嘅，暂时个取向咧都系先由高年级开始，但系初步咧就谂紧都可能系翻半日噶啦，因为免咗要喺学校进食嗰个难度。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你好啊， 系欧嘉伦。 我谂呢、這个即系有关《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咧。都真係有排拗啊！咁嗱，點解即係咁多人喺度拗緊咧？點解咁緊要咧？首先就係、是、即係特區政府嘅即係新聞處咧，佢出條稿咧就係、是、反覆又反覆啦。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都緊要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如果即係呢個中聯辦或者港澳辦係中聯辦啦，講緊就係喺《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下再講設立嘅機構咧，咁。呢、这個係如果屬實，如果話特區政府講嘅嘢一路都係咁嘅話咧，就代表住咧中聯辦講話自己咧係不在二十二條第一款之下受到管轄嗰個部門的話，即係代表住咧就係、是。 即係呢件事係冇可能發生嘅。即係如果基本法係第二十二條，由中央係喺香港設立機嘅機構啦，根據特區政府所講咧，咁中聯辦話自己不受第二十二條嘅約束咧，咁就係非常之即係矛盾嘅一件事啊。咁所以咧，即係呢件事即係大家喺度拗咧，背後都有一個都幾重要嘅意義喺度。 係，咁其實都係要睇睇港澳辦會唔會再一個即係清楚啲嘅講法，究竟即係佢應該叫下線機構啦，因為睇而家個新嘅人事架構表裏面的話，都見到其實都幾明顯，就係港澳辦即係應該主管住中聯辦而家喺香港嗰個處理嘅即係對港事務或者係牽涉中央同埋香港關係個事務嗰個即係工作啦。咁睇嚟，港澳辦即係應該要講清楚，究竟中聯辦係一個即係咩嘅機構，同特區政府之前嘅講法係啱啲啊，定係話而家佢哋就換咗個新嘅講法啦？ 咁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基本法草委民主黨嘅創黨主席李柱銘噶，李柱銘你好啊。 大家好。 系嗱，当日啦，你有份即系起草基本法嘅时候，其实有冇话倾过中联办、港澳办究竟系咩角色嘅咧？ 根本咧，我就觉得冇乜争拗嘅。啲条写得好清楚噶嘛，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咁仲有咩可以拗嘅咧？ 乜嗱？佢好明显而家就系拗紧，佢唔系中央政府各部门咯，佢系中央政府本身咯。这个是不少人这样说，建制派里面 中央政府呢是不能够没有部门来做的，为什么中央政府本身是谁人来的？如果是一个人，能够任何政府呢都是做事都是靠部门的嘛。香港政府做交通的事是什么？是不是 有个部门的？是吗？没有理由吧。政府这政府是什么的？没有一个政府是可以独立做嘢嘅，一个政府包含咁多嘢，系咪？咁你处理香港咪港澳办咯？咁呢个唔系咩得噶？即系而家搞到咁咧，就唔该你啦，真系老实讲。嗱，而家仲好似讲到话，因为呢两个部门特别处理香港事务，所以就唔受廿二条管，系咪？而家搞到咁嘅，咁我问你，廿二条攞嚟做咩先？廿二条咧就好清楚咧，就唔想内地干预香港事务啊嘛。系咪？ 而家佢嗱，而家我听到其他人嘅讲法就系话，国务院属下二十六个部门，而家系讲紧嗰啲部门，就唔系。 点解呢度唔系讲国务院咧？点解唔系国务院？ 系 咩？点解唔系国务院咧？点可以咁拗嘅啫？ 吓嗱，咁嗱，见到咧，而家另外一个系 我话俾你，小学六毕业嘅咧，读完小学六咧，都已经知道佢是点解噶啦。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咁我而家问你呢啲嘢系咪属系咪属于人民政府嘅先？系定唔系啊？你而家搞到即系国属于国务院嗰啲字系喺度管咩？国务院之外就系咩？咁国务院之外系咪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咧？唔可以咁拗噶，即系搞到乱晒龙，夹硬嚟，你点服众得啊？呢个条文好简单，点解呢条条文？因为你俾咗香港人高度自治权啊嘛，即系国家收翻香港嘅主权，系英国政府。如果你唔英承英国政府，英国政府未必需要俾翻香港同九龙你噶，因为香港九龙系割俾英国噶，新界就要还嘅，系咪？咁而家你想新界唔止，你想要埋香港九龙，咁英国政府初时嘅方案咧就话不如咁啊，我俾翻你都得，你即时咧就签翻个租约。由香港九龙新界再租俾我哋五十年，我唔知系几多年啦，我唔系在场啊，但我知道佢有呢个方案嘅。OK， 咁邓小平话唔得，不过佢亦邓小平亦惊吓走香港人啊嘛，即系香港人冇信心，外国投资者冇信心，咁所以咧佢就呢、這个方案咧就即系大家倾翻嚟噶啦。嗱，你英国人冇管，英国人又冇管，我唔会租俾你噶，我都唔管，就香港人自己管香港事务。咁咪講嚟講高度自治咯，除咗國防外交， 係嗱， 咁所以呢條寫得好清楚嘅。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嗰啲咧，即係將啲地方都管我哋啊嘛，即係全部都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以人管理嘅事務，本法咧點解咧？因為國防外交咧，佢係有權噶嘛。咁所以你十三十四就講呢啲嘢啦，咁咪得咯。嗱，即係。如果特区政府自己本法自行管理嘅事务，你就唔可以干预噶啦。但如果本法俾佢干预，俾佢处理嘅国防外交，咁咪可以处理咯。咁佢唔处干预， 嗱， 我自己處理嘅嘢，你唔可以干預啊嘛。 係， 之前嘅最重點就係話，你唔好干預香港嘅事務。 啊，李柱明啊，咁我聽到譬如剛才咧，阿譚慧珠或者係阿葉國軒嘅講法咧，佢都好重視就係基本法第十二條啦，就係、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咁佢哋比較重視嗰個就唔係之前嗰句高度自治，而係直轄於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咁所以咧，中央人民政府係有權監督啦，有權去俾意見啦。吓咁唔属于干预啦，咁佢哋似乎系讲紧比较重视讲紧就系无论点，特区都系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我唔知道记唔记得啦，嗰阵时同我哋解释咧就咁解。 嗯， 到呢一咁样写法咧系益咗香港嘅，因为香港就行政区直接由中央处理。 嗯， 咁咧就唔好俾啲地方，譬如广东省嚟处理。 哦， 系咁样嘅，所以真系直辖嘅，所以就话阿明咧。就是、高度自治，因为高度自治已经喺二十多年应承咗人噶啦，系咪？你唔可以话我留翻啲权喺我自己度噶嘛？如果嗰阵咁样讲啊，吓死好多人啊！ 嗯， 边个真系咁算你啫？嗰阵时嘅卖点系咩咧？唔使惊，中国收翻个主权啫，但我行使嘅方法就交俾香港人自己理嘅，国防外交我其他你高度自治权嘅，系咪？系咁样噶嘛个卖点？ 嗯。当时就是讲紧两制的好处啦，主要比较讲紧两制啦。而家就比较讲嚟讲去就系一国啦，重视一国啦。嗯， 咁你都要嗱，如果你咁样讲，如果你直辖中央嘅咧，如果我净系讲直辖中央嘅，咁点咧？点样直辖咧？你点管香港咧？你都要讲噶。咁跟住咪廿二条咯，系咪？就唔可以干预咯，系咪？咁咧，入边十六条就俾咗个行政管理权我哋嘅特区啦。享有行政管理权啦，十七条就特区享有立法权啦，十九就司法啦，系咁啊嘛，咁你都要俾晒我哋咯，所以佢直辖嗰度之后，跟住就所以直辖嗰条要话明高度自治咁解啦，跟住就高度自治就体现出嚟啦，系咁噶嘛，你点解住？唉，佢哋呢班人冇嘢啊，共产党要佢讲咪讲咯，阴公你嗰个好想讲嘅咩？咁唔讲又讲得出嘅？ 嗯， 政府咧。应该出三个报告论证咧，政府系诚实，你不嬲都系咁做噶嘛， 嗯， 不做开噶嘛，你买地嘅时候就有着数，系咪？咁你老实讲，你立法会嗰时候有问题，答问噶嘛？嗰阵时政府嘅官员啊，如果唔俾你中联办睇过啊，佢点敢喺立法会答啊？咁清楚就话明中联办就系其中廿二条管噶啦，三个管嘅，系咪？外交部、解放军同佢。清清楚楚的，如果就算他咁傻啊，特区政府冇问过他啊，你都知噶，你都知道，喂，唔系、哦， 嗯， 啊，咪朱话十二条、哦，系我哋管嘅话，点解你咁傻啊？你仲唔跟进、 嗯？你觉得 唔跟进？ 系呢种即系诠释嘅改变源自啲乜嘢咧？点解会咁？ 咪就系因为全面管治权咯，白皮书咯， 嗯， 呢就二零一四年个六月。啊！國務院一個白皮書， 咁 又檢討翻，中央嚟先嚟三十年啦，過咗又點樣咧？咁啊，梗係話好啦。咁跟住就整一句嘢出嚟啦，就話中央政府對香港同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全面管治權啦。呢句嘢走出嚟，咁而家咪落實呢度咯。而家咁多年，而家發生咁多嘢都係落實呢度， 嗯， 係咪全面管治權啊嘛？咁嚟，咁我問翻你轉頭啦，鄧小平嗰陣時嗰個咧，香港人接受啊，好多人都好多外國都支持佢嘅喎。美国啊，加拿大嗰啲全部支持嘅，虽然唔关我哋事，中英啊嘛，因为佢哋游说其他政府支持佢啊嘛，高姿态支持佢，等外国投资者咧放心继续喺香港投资啊嘛，喺香港好唔惊，有钱啲人走晒又系唔掂噶嘛，咁咧咪叫啲外国政府嚟支持佢咯，咁人哋真系支持佢啊嘛，但系呢啲咁嘅条文，高度自治俾咗香港啊嘛，咁邓小平嗰个十二个字系人都记得噶，唔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好啦，而家呢个新嘅系咩啊？中共治港，全面管治、哦。佢都一国两制啊，前头嗰四个字啱噶，好近住噶。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就变咗中共管治，系咪？本来我哋高度自治权，佢而家咧全面管治权。喂，即系攞翻晒，咁我哋咩有管治权啊？唔好话高度低都冇啦，因为佢全面。 而家根本就調轉曬啦嘛，成套嘢。 咁你預計咧嗱呢一種嘅治港嘅一種方針之下，全面管治權之後嘅香港會有啲乜嘢情況會出現？ 你咪睇佢而家咯，即係而家疫後，而家啲疫症啊，咁點啊？香港唔敢閉門嘅喎，唔敢閉關嘅喎。嗱，武漢自己都封住自己嘅城市啦，冇俾人出嚟啦。香港都仲有幾日俾啲人繼續落嚟嘅喎，武漢都繼續入得嚟嘅喎，完全冇人管嘅喎。咁樣啊，我哋個特區政府做到咪就咁咯，話曬事聽個話事咯，佢全面管治啊嘛，佢叫你開你咪開咯。咁跟住啲醫務員啊，咁都唔掂嘅嘛，我哋醫務員係搏埋命，佢繼續，你睇下都搏命守住，係咪？嗱好啦，你都唔睬佢，佢叫你閉關你都唔閉，佢哋咪罷工咯，唯有罷咗幾日工啫。咁林鄭咧都被逼咧，佢收到啲關口啊，唔俾人入，但起碼都減少咗啲啊嘛。咁人哋係立咗功噶嘛，做咗你特區政府應該做嘅嘢，佢而家仲要秋後算帳啊？有冇搞錯啊？呢個政府 係阿鄭成龍有冇補充咧？ 阿李 Sir， 我想問一下，即係如果即係咁，不如換句説話講啦。但係如果你講緊話港澳辦有即係可以獲到授權去管理香港，即係或者一個監督嘅工作嘅，咁你會唔會同意呢個講法咧？佢哋 點樣啊？ 即係如果我講緊港澳辦啊，係有呢個監督權嘅，你會唔會同呢個講法？ 如果嗰陣時有人咁講啊， 係 老平一句就 check 咗佢出去啦，嚇死人啊！你都会话俾人听，中央管香港，国务院管香港，或者港澳办管香港，系香港所有特区嘅官员，唔系全面管治，唔系高度自治权，全部都要问过佢啊！你有冇搞错啊？ 李 Sir， 我谂佢讲紧嗰个唔系一个管治，佢讲紧一个监督权。 不过咪即系话，佢觉得唔啱，我要改咯，随时改你咯，系咪？我哋个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噶咋？我哋人应该向立法机关负责，向香港嘅立法机关负责啊！联合声明咁写噶，基本法都系咁写噶，唔系向佢哋国务院负责噶，都乱晒龙，而家都，将呢啲最重要嘅嘢都可以调转咗咧， 系， 即系冇得讲嘅，佢而呢同佢讲系嘥气嘅，佢而家夹硬嚟噶啦，而家系咪全面管治权佢都讲得出噶？咁仲有咩讲啫？有咩拗啫？ 系啊，李俊明啊，我想问 最清楚嘅中文字啊！最清楚的你不要理繁體字簡體字都是這樣的，居然可以這樣解釋的。 是喂，李柱明，我想問一問你，大家知道上前兩天有15個即民主派人士就被捕，你都是其中之一，大部分人都是即牽涉到非法集結等等的罪名，那你放出來的時候就曾經說過，即見到很多年輕人被捕感到過意不去，現在被捕就即第一次成為被告人就舒服了，而且感到驕傲，因為可以跟一班優秀年輕人一起走這條民主路。那跟著警務處長鄧炳成咧，咁佢就話咧，鄧炳強啊，咁佢就話咧，你咁講法咧，就係即係應該要感到羞恥啊？點睇咧？ 我唔想同佢糾纏，我覺得驕傲，佢覺得應該羞恥，咪等香港市民睇下值得咩咯，睇邊個啱咯，無謂同佢糾纏啦。佢只幫忙啫，佢已經告我啦，我已經做被告人啦。咁我嘅感受都唔可以有感受嘅自由啊？啊，系咪感受自由都冇埋啊？系咪啊？ 系啊。你认为即系喺呢个时候拘捕15位泛民嘅人士咧，同呢个全面管治权有冇啲咩关系？ 我唔知啊，我唔知呢个决定，我唔知边个决定告我哋嘅，因为我唔想，我冇法子讲，系咪？佢拉我告我，咪去法庭审咯。 明白。好， 我想问一句，为什么警察就不用告的？今天有一个警察，因为打女警那段就越查越被告，因为打女警的，如果打个店员你会不会告呢？如果打个黄丝带你会不会告呢？会不会查呢？所以我不想在这里纠缠这些东西。 OK， 明白，麻烦李柱明。李柱明是基本法草委，亦都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怎么看呢，郑成龙？ 我諗即係而家香港嘅法律界同本身即係我哋國內即係呢個研究法律嘅人，我諗睇呢件事會有幾大嘅差距，因為即係本身即係 當然講緊係即高度自治，但係高度自治之下嘅是否有即中央嘅應該有監督權咧？咁呢個係即最主要嘅分歧。咁但係如果你睇緊話，呢個即直接管轄權嘅，咁係咪屬於呢一個國務院嘅咧？咁睇落嚟以即國內嘅講法咧，其實係屬於國務院嘅，而佢授權邊個機構去處理對港事務咧？即牽涉到香港同埋即中央關係咧，其實係佢哋即會行使，但係從來都未試過話會下放俾呢一個中聯辦去用嘅，咁呢個應該係第一次。 嗯，好，嗱，電話裏邊咧有何先生啊，何生你好， 你好你好， 請講。 喂，而家香港咧真係已經變曬質噶啦，嚇、啊？點解即係國香港嘅裏邊？我唔明點解共產黨可以將啲嘢扭曲得咁緊要嘅啦？你而家夾硬嚟啦，好明顯，你中聯辦。尤其由头到尾俾我哋系知道系联络做联络嘅啫，功夫嘅啫。咁好似早期，好似先听彭慧珠讲啊，同埋好似左派嘅人士讲，同佢解围，藉口解围。我好简单嘅例子，咁多年嚟，你而家话佢系有直接嘅管辖权、监管权。喂，咁多年嚟，我哋已经质疑紧好多次，发觉中联办喺背后指指点点啊。選舉選立法會啊，打電話去俾啲議員啊，叫選邊個選邊個，爆埋出嚟係中聯辦有份參與叫人啊，證明咗係咁嘅事實。 嗯， 佢自己都唔承認，我哋唔會做啲嘢嘅，我哋唔會干預你哋乜乜物物嘅，我哋中聯辦唔會做啲咁嘅干預香港嘅選舉啊內部事務嘅。點解當時阿譚慧珠你唔質疑佢啊？你有權管參與噶嘛，有權去指指點點噶嘛？点解谭慧珠当时你唔讲？咁多年来，咁多建制派嘅议员，咁多建制派有法律界嘅法律师啊，高级嘅律师，点解唔出嚟质疑啊？话中联办系应该有权噶，点解你而家突然间呢排而家呢一两日讲咗出嚟，你就话啊个个都话佢有权啊？连阿叶刘淑仪都话你哋香连嗰啲官员政务嘅官员都唔识啲咁嘅嘢，咁点解当时叶刘淑仪唔出嚟去讲啊？ 嗯， 我中聯辦係絕對權力嚟嘅喎。仲有我再講多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呢個香港警察咧，已經係一個政治嘅奴隸嚟嘅，政治打手嘅喺香港，做一個政治嘅，即係啲替細佬嗰類型嘅啦，已經。俾我哋嘅感覺已經係嘅啦。 好，我哋跟住聽下一位嘅聽眾，多謝何先生意見，跟住梁小姐。梁小姐你好， 系你好，主持你好，我听咗呢几日呢啲即系争拗啦，咁我都系一个师奶仔，咁我觉得令我谂起就系、是、只会吓亲香港人，再有移民潮之旅或者其他恐慌性嘅行动，因为我就算如果你有基本法，可能我哋一般市民都唔会唔识得去争拗某啲字眼，但系好明显由常识由中学生嘅课本，一国两制系咩啊？只是几方面中央会管系嘅啫嘛，呢、这个国防外交，系人都会明嘅呢啲嘢，即系我谂中学生都会明啊。去到香港事务立法会点样做法，冇理由系好似而家几位，即系好多位建制派人士，汤家骅、梁美芬、谭慧珠， 佢哋话系中央与特区关系啊嘛，你阻住国歌法立法啊嘛，佢哋咁讲啊。 点样立法咪香港？因为而家有嘅制度。去行咯，即使有爭拗是正常的、啊、可能一般市民見到立法會咁樣好似唔好喎、啊，主席選唔到做唔到嘢，我哋市民要問點解要有咁嘅情況出現啊嘛？嗰、那個係個現象，係個後果。點解無端端議員要咁？係一定有原因。我哋即係我都想叫自己一般市民多啲去留意到底點解係咁，而唔係淨係話睇到爭拗就唔好啦咁樣。爭拗一定係有原因，我哋要解決嘅原因啊嘛。咁當然之前原因就係好多建制派把持住好多嘅好多嘅議會嘅即係議席喺度。咁所以亦都令到我有一次譚耀宗講嘅説話，我覺得 多謝梁小姐嘅意見，唔好意思，我哋要聽新聞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众志透过查册等的方式，发现截至去年二月，中联办及相关公司在本港多区持有757个物业单位，遍及港九新界， 包括沙田第一城以及九龙湾德福花园等中产屋苑。如果以一个单位住一个人的方式去推算，估计本港有超过700名中联办人员。其他的物业包括办公室、铺位和车位，全部物业总值估计超过33亿港元。报告亦发现，中联办自2014年占领行动之后，购入大量的物业，增购137个住宅单位。宋志说，中联办在香港购买物业可享有印花税豁免优惠，但政府未有监察机制，担心出现炒卖图利。本台向中联办以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查询，暂时未有回应。多国关注香港警方拘捕15名民主派人士，中国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耿爽说，警方依法采取拘捕行动，个别西方政客说三道四，妄加指责，甚至公然要求撤销控罪，粗暴干涉中国香港事务，严重践踏香港法治与司法独立。耿爽重申，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法律，警方依法执法，不容歪曲抹黑，又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外部势力插手干预，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澳本行政长官何一成发表上任之后第一份的施政报告，他提到澳门在面对严重疫情的同时，一些深层次问题浮现，包括经济结构单一、法律难以适应新形势，以及政府架构重叠等。何一成说，新政府上任之后，随即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经济受巨大冲击，博彩业首当其冲。今年头三个月，博彩无收益同比大幅跌了六成，形容当前的形势严峻。未来施政总体方向会以防控疫情为主，在一国为本，发挥两制的优势。何一成提到，政府调动了500亿澳门元，用在之前公布的现金发放、8000元消费券以及各项的税款减免等惠民和抗疫措施。政府同时会推进包括首先整合经济、旅游、教育与新闻部门的公共行政改革与法制建设。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东京都再多102人确诊，累计近3200人染病。外相茂木敏充说，疫情对日本以至是国际经济的影响极其严重，形容世界经济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大危机。全球化大发展是疫情急速扩大的原因，呼吁为防止发展中国家的疫情扩大，七国集团成员的作用很重要。茂木承认，爆发集体感染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引起关注，对国内疫情扩大未有足够警惕，强调政府会加紧为中小企开展业务，协助资金周转。当局亦会确保海外日本人的安全，将会为大约1100个希望回国的人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噶，龙尾喺东港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就近住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亦都是多车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港岛的路面呢，今晚铜锣湾兴发街呢会有工程的，在10点钟去到凌晨的2点钟，兴发街去这个东区走廊方向 近住清风街至到琉璃街一段咧会临时封闭噶。兴发街今晚有工程，十点去到凌晨两点。兴发街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清风街至琉璃街嗰段会临时封闭。咁啊，工程期间咧，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需要改道行驶噶。至于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咧，深井段就仲系多车啲。咁啊，丁九桥去屯门桥面都系繁忙噶，龙尾近金竹角。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沙田火车站去上水粉岭方向都仲系多车，龙尾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苏国生博士， 祝愿各位考生做好你嘅准备，面对困难嘅时候咧，更加能够逆境自强，要保重身体，强壮自己嘅身体，用最好嘅状态嚟到应付 DSE。 我们在乎你，为 DSE 考生打气。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是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鄭成龍 在這 裡。是啊，我們轉了話題講回疫症的問題，都好像即做自由風這幾個月都未試過講咁少嘅篇幅係有關疫症嘅嚇， 係 啊，不過都算係好事嘅。嗱，咁喺呢個新冠肺炎之下咧，一直以嚟咧都有唔少嘅醫生啦，同埋勞工團體認為啦，將呢個肺炎咧列為職業病嘅。咁一路就等緊政府嘅回覆啦。咁但係咧，咦睇嚟咧，即係政府咧而家好似冇乜打算將佢列為職業病喎嚇。 係定係已經喺度研究緊，因為其實如果睇翻咧沙士嘅時間咧，真係用咗好長時間先至可以俾即係醫護當佢係職業病咁樣去攞一啲賠償。但係其實喺未列為即係職業病嘅時間咧，其實佢哋追討咧都相對係困難嘅。 因為根據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嘅網址啦，佢嘅講法就係話，而家嘅僱傭補償條例裏邊咧，就已經講明啦，如果雇員咧染上疾病咧，而且就算係並非可以獲得補償嘅職業病，但係只要喺工作期間遭遇意外或者身體傷亡咧，都可以追討即係補償嘅。咁佢就話咧，當時咧 SARS 嗰陣時咧，勞工處收到400多宗嘅即係 SARS 嘅雇員補償申索個案咧，就有九成係獲得解決嘅。咁因為咧，即係當時係比較或者而家都係嘅啲傳染病咧，係容易啲證明佢喺邊度染翻嚟噶嘛。咁所以去即係申報工傷嘅時候咧就冇乜大問題咁，似乎我唔知啦，即係睇嚟咧，即係而家政府咧都話啲路話研究緊啦，但係就話好似而家呢個成個做法咧都可以兼顧到喎。 嗱，雖然羅志光有咁嘅講法啦，咁但係好似呢一個即係新冠狀病毒咁樣個情況就有啲唔同，有啲隱性患者咁，但係即係如果醫護人員你點樣證明到喺工作期間或者喺中工作嘅地方係染病咧？這個即係可能要去做一個即係舉證嘅情況啦，係比較難。 係咁，因為個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因為而家成個即係追蹤疫症嘅過程咧，成條感染鏈咧，佢係會揾到因果關係嘅，咁所以就話好似都得，唔使特別去加咁。嗱，不如問下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蕭善文你好， 你好啊，嘉倫， 係啊，咁你哋同政府接觸，咁其實你接觸到佢嘅態度係點嘅咧？ 嗱，我哋其實我諗佢哋嘅態度一如以往都係咁樣嘅，最早都係唔想做住啦，但口頭上佢又話研究啊，會研究咁樣。但係問題我哋睇翻羅志光嗰個網誌就知道佢似乎連研究都未去到喎咁樣。咁頭先你都有提過嗱，如果羅志光以佢個邏輯就係話唔納入職業病，其實你根據翻僱員補償條例第36條都有得追訴啊。咁佢我又覺得佢講啲唔講啲咯，可能佢又講咗一個的而且確可以嘗試，僱員係可以嘗試去報嘅，但係事實上點樣證明個關係，或者佢有一個被動嘅位置，就係、是、如果僱主由頭到尾我都話我唔認為呢個係工傷或者職業病，咁我連報都唔需要報啦。咁當個僱員報，就變咗個僱員需要自己報啦。咁而勞工處又係咪可以做多少少嘢？當佢報嘅時候，係幫佢揾翻嗰個源頭係咪同工作有關，而最尾唔需要話去到進入法律途徑咧？去解決件事咧， 蕭善文，因為我睇翻嗱，因為我睇即係勞工福利局嘅講法，似乎就係講緊因為而家咧嗱，衞生防護中心咧，佢追緊每一單案，即係每一個確診個案嘅源頭噶嘛，咁嗰個感染鏈咧個因果關係咧，又好似係建立到嘅喎，咁係咪攞住呢個講法呢、這個因果關係嗱？如果佢話我係喺工作地方，在另外一個人裏面感染過來的，那理論上是應該可以即申報到工傷賠償的，是不是呢？ 理論上是可以，但其實個法例再認真地斟酌，它有個吊詭的地方，因為它就是說因為工作期間遭遇意外嘛，以致身體受傷或死亡嘛，其實裡面我從來見不到一隻字眼就是職業病，即是病，我不說職業病，患病完全睇唔到啊！咁我點樣證明我自己係因為一啲意外而引致嘅咧？呢、這個病，咁所以係有係困難嘅，唔係話可以循呢條條例就一定追到。即係以而家勞工處答覆之前答覆張超雄嗰個個案為例，有75宗係懷疑工作間感染，但係只不過有12宗係報上勞工處。更加離譜嘅係咧，有10宗係唔明確表示即係承認個責任，即係話咧75宗裡面得2宗係個僱主承認嘅啫喎。 系咁嗱，譬如咁啊，如果雇主不承认责任咧，系咪咁代表个雇员要点做先至可以继续追讨赔偿？ 首先，劳工处应该做个初步调查嘅，即系确认系咪同工作有关啦。咁如果劳工处做咗个调查出嚟话系有关，但系如果个雇主又坚持唔认同、唔承认，咁劳工处就冇一个裁决权嘅，就要交去法庭去处理噶啦。 嗱咁如果嗱真系。这个新冠状病毒不会被列为职业病的话呢，和会列了做职业病呢，那雇员在追讨的过程有什么分别的？ 相对简单很多，如果那个已经是列明了职业病，而那个人又也都是工作期间感染，基本上就没有争拗的了嘛。但现在拗就是拗在你又没有列入，而工人或者雇主也都不主動或者不想去透過僱員補償條例36條嗰度去做的話，所以變咗很多 case 可能會比較複雜啊、輾轉啊，甚至很多要進入法庭去處理咯。即係如果羅志光成日用一個 SARS 嘅時候嗰個情況嚟去做一個比喻，其實我覺得有亦都有不足嘅地方。第一就是當年主要是醫管局嘅職員啊，都係醫護人員啦，應該話醫護人員咁政府都是用一個酌情的態度，即係酌情的方式去處理嘅，所以基本上他哋那些人全部都得到賠償，而且個賠償是好過法定的賠償。但是我哋而家要求的不是酌情啊嘛，我哋要求一個合法的保障。咁同埋當時主要是醫護受感染，但係而家已經去到咧。不論已經不是講緊淨係醫護啦，講緊嗰啲行業有機會接觸到人。的時間已經有機會染病了。 即你的意思是SARS的時候很多醫護是在沒有列入職業病之前都有得賠，只不過是醫管局肯而已，即醫管局酌情做， 因為醫管局就買同一間保險公司買了一個保險，然後那個保險公司就去了。 嗱，咁見到羅志光個網誌咧，都提到嘅就係，即係佢都會提到咧，就係話而家即係根據國際標準啦，即係話國際勞工組織就職業病定嘅準則咧，其實要列為職業病咧，都要去證明到咧，那個病咧係即係我喺嗰個工作崗位裏邊感染到嗰個病係要比普通人高先至得嘅。咁呢樣嘢係咪？在 SARS 或者而家嘅新冠狀病毒嘅肺炎裏邊，可能唔係咁容易做到咧。 其實如果佢肯做，都做到好多部分嘅，譬如清潔都係一個高危行業，司機大量接觸人都係一個高危，或者一啲服務性嘅行業都已經係嘅。如果佢想做，其實已經保障到好多人。同埋如果佢以國際勞工組織嚟去做參考，我又真係想話下佢，其實國際勞工組織有106種職業病。佢如果佢搬呢個出嚟嚇，點解佢哋唔準曬106種？點解我香港得52種？仲有就係人哋講嘅精神行為障礙呢啲精神上面嘅都係職業病，點解我哋香港唔分？同埋其實可以參，其實外國咧都有啲國家其實已經納入咗職業病啦，將嗰個新型肺炎，譬如有比利時、意大利、德國、南非、加拿大、馬來西亞、尼泊爾，就算。好似台灣咁樣，唔納入職業病，因為佢哋都認為太多納入唔到。但係佢哋用咩方法嚟處理呢？佢哋就係話執行職務所致，就用呢個準則啫。所以你唔使理我職業病啦，我已經可以咧，你就可以從呢一個因素咧就去追討賠償。就算以韓，我講埋韓國。韓國情況就係，就算佢唔列入佢職業病，但係咧，人哋政府係會主動協助提供一啲病理學嘅證明，令到工商申請快速被受理及獲批。即係頭先講翻就係75宗，裡面都係兩宗報咗認咗。咁如果以羅志光嘅邏輯，係咪勞工處就應該處理埋嗰70幾宗？因為70幾宗都係。似乎都明顯同工作有關。 蕭市民，我想問一問咧，即係跟他哋頭先所講啊，比利時、意大利同埋南非呢三個地方咧，其實佢講緊咧都係話個職業類別咧都係包含醫護多啲嘅。咁但係你想香港嗰個究竟要寫到幾闊，係包含啲咩行業？因為頭先我見到你講咧，係連餐廳啊，即係寫到好闊。 嗱，嗰幾個國家就係講明係醫護啦，但亦都有國家，譬如德國。加拿大、馬來西亞是沒有指明工種的，我們希望那個闊度是可以去到只要是接觸到這個病源就已經成立了。其實就算現在現行的職業病列表裡面都有這樣的情況的、有一些我不記得好像是乙型肝炎，只要你接觸到這個的病體病原體工作上就已經得了嘛。還有有些譬如長期重複正做一個動作，令到譬如患上網球手或者是腕管綜合症，這些他沒有指明行業的、但是指明個工作性質就已經可以成立了。 那個、問題是呢，會不會啲僱主又很擔心了，如果好像你這樣說、列入了做職業病之後，可能有個清潔工他患了新型冠狀肺炎之後，咁就唔需要再有好複雜嘅手續咧，僱主都要賠噶咯。就算佢未必喺工作嘅地方感染，僱主都要賠噶咯。係咪咁嘅理解㗎？ 唔係咁樣。事實上嗰條例佢都會俾雙方有一個位係可以提出疑問嘅。即係就算個僱員清潔工話情報咗係染病，但係唔代表個僱主原來查都唔使查，或者係直接就需要賠償。僱主一樣可以提出質疑㗎，認為佢係屋企感染嘅，唔係工作上感染嘅。所以都有個咁嘅權利俾啲僱主㗎嘛。 明白。嗱，咁你剛才一路提到咧，即係勞工處跟進緊75宗懷疑因工感染新型肺炎嘅個案啦，得12宗咧，僱主係有情報嘅啫。其實代表啲乜嘢咧？其實嗰60幾宗冇情報嘅係代表乜嘢啊？即係要 代表我睇到就係代表僱主都唔認為唔需要報，認為呢啲唔係職業病，唔係工傷就唔報咯。或者其實而家嗰個例都講到明，如果僱主唔報，僱員可以自己報咁。但係僱員點解自己都唔報呢？一來可能佢哋仲住緊院啦，未得人處理啦。第二可能佢哋自己都覺得唔係、我唔係法例指定底下受保障嘅情況喎，咁可能自顧自己放棄。 就睇到呢樣嘢。 係，譬如你哋接觸到啲乜嘢類似嘅個案啊？ 我哋暫時接觸唔到，不過我哋就知道航空嗰邊係有個案嘅，即係空中服務員嗰度。所以我哋都呼籲啊，其實我哋希望咧，不幸感染嘅打工仔想知道自己權益多一啲咧，其實真係可以揾我哋求助。 好好，唔該曬你， 唔該曬， 蕭善文，唔該曬。蕭善文咧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今年係粵劇名伶馬思曾誕辰120周年。馬思曾獨創半槍半白嘅黑衣腔，成為脍炙人口嘅馬腔。想知道更多關於佢嘅藝術成就，就要留意今晚馬鼎盛馬恩士請嚟嘉賓阮兆輝，詳細講講馬思曾日事。 今晚11点，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电话里面我们有今天的评论员郑成龙，另外刚刚加入的还有劳工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雇主的代表郭振华。郭振华你好。 是，你好。 是啊，那我哋啱啱都系倾紧咧，就系新冠肺炎咧，应唔应该纳入职业病啦？咁刚才咧听到即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讲法啦。嗱，想知道即系譬如雇主又点睇咧？会唔会担心纳咗职业病太容易申请赔偿咧？ 其实咧喺一啲传染性咁高嘅一啲疾病啦，如果納入去職業病嘅時候咧，係點可以界定到咧？佢係因為職業嘅過程中係受到感染，咁先至作為一個職業病嘅一個定義。因為其實好清楚咧，喺國際一啲即係勞工組織都有對職業病本身咧係一個定義嘅，係佢係因為物理啊、化學啊或者生物啊，甚至係因為精神關係而有啲即係強烈嘅關係，或者係好明確。嘅一啲關係嘅咧，咁呢啲會定為一個即係職業病。咁所以頭先你講話，如果佢咁高嘅傳染性嘅話咧，而家目前咧，你去做一啲預防係點去究竟有幾高可以測定你有冇嚟工作之前已經被感染咗？因為好多啲你睇到就係啲隱性嘅。咁所以你定咗職業病之後咧，咁變咗個僱主就會出現好多一啲矛盾啦。嗱，佢擔心就係佢太驚嘅咧，佢根本都唔敢再做呢種服務提供者，係嘛？咁如果受服務嘅人就會少咗呢個機會。咁我諗呢個要平衡翻咧，喺而家實際上有冇喺科學嘅一啲測試係能夠有清楚係知道點可以界定到佢係已經受感染，然後先去進行呢個咁嘅工作。而工作後之後咧，好容易又被界定到佢係受到感染啦咁樣。咁呢樣嘢比較係清晰嘅話咧，你執行上咧就會少咗好多一啲不必要嘅一啲。 譬如咁啊，即係而家個案就都算係好彩，唔係話有好多不明來源嘅社區感染啦。你見到政府或者衛生署咧，佢每一個個案咧，似乎都即係絕大部分都追蹤到成個感染鏈嘅嘛。譬如話，我喺酒吧工作，咁我喺酒吧度因為接觸到隊樂隊感染咗嘅，咁其實係。即政府是有很清楚 的一些感染链是写到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不需要害怕，是吗？ 刚才你都说了，就是如果在酒吧工作，那他在工作期间里面感染的机会很大的，因为大家很多 都明白很多，但是都不会排除就在其他地方，即是不是真的工作期间都有机会会感染到。因为这个嘅酒吧工作咧，同喺医管局佢里边一啲医护人员嗰种即系感染嘅机会咧，佢比较单一嘅。因为我哋睇到咗医生、医护佢做完即系服务之后咧，佢要翻去自己要隔离，嚟屋企人都见唔到嘅。咁佢呢个做法就好明显，佢一路工作期间佢受到感染嘅时候，好清楚佢应该有一个职业病嘅即系源头系最清楚嘅。咁但如果你話喺酒吧感染，咁或者係你酒吧有一種啦，你係做酒樓嘅，亦都係其中一個，亦都有機會多好多接觸㗎嘛。咁所以邊啲地方界定係一個職業病呢，都要睇下佢嗰個職業本身以外嘅 感染嘅機會高唔高？因為新型流感咧個感染即係程度係個機會比較大嘅，你一接觸就好容易即係有個飛沫感染。咁所以嚇、你要界定佢做職業病嘅時候咧，要喺目前嚟講應該要審慎去考慮點樣去做一個即係評估佢係受感染嘅地方係喺邊度？ 嗯嗯，咁嗱。而家嘅做法就係，譬如衛生署佢都會評估噶嘛。 係， 咁 冇錯。 你哋認為，如果真係有一日係實行啦，衛生署嘅評估，你覺得係咪已經可以作為佢嘅感染源嘅因果關係嘅準則咧？ 嗱，除咗呢個嘅衛生署係其中一個我哋值得信賴嘅啦。咁、仲有就係我哋如果係要睇嘅時候咧，一個服務嘅提供者嗱，但係即係喺僱主。咁呢個僱主本身嘅時候，佢有冇辦法做一啲預防嘅措施，係防止呢一種嘅感染係出現？例如，如果佢有足夠嘅防禦措施俾佢，而嘅即係服務提供者喺嗰度工作嘅時候咧，係能夠係帶呢啲嘅保護嘅設施，而防止呢啲感染係會到佢嘅身上。呢啲嘅工作你都要做好曬嘅時候咧，咁係跟住你再落嚟嘅時候就我原來。衛生署覺得呢個感染係喺邊度出嚟嘅，而最後佢得到呢個感染係正式真係感染啦咁樣，但係都要睇翻就係佢之前喺工作之前有冇喺第二啲地方裏邊。 即係你嘅意思係咪？譬如話，如果僱主可以提供口罩加埋呢個洗手液，咁應該就免責啊？即係如果係 唔係講免責啦？係 咩意思啊？ 即系咧，其实系呢个，因为喺职业病里边咧，嗰个规定都有讲，即系你嘅预防啦，即系你有冇点去做呢个预防，而至做足预防嘅时候咧，喺保险赔偿嘅时候咧，你唔做足呢个时候咧，佢个保险嘅赔偿就会喺个雇主里边，你嘅责任系冇尽晒嘅。咁所以你都要考虑咧，就话喺服务提供者，即系等于雇主，佢有冇能力去提供一啲即系适当嘅一啲防止感染嘅机会嘅一啲措施俾佢。第二咧，亦都揾唔揾到啲保險公司係幫佢做一個承保，即係日後賠償嘅時候，如果佢擔心好大程度咧，佢唔敢去做呢一個咁嘅服務咧，咁可能需要服務嘅人咧，佢可能會俾更高嘅成本，或者甚至係揾唔到呢個服務。咁我哋希望咧，即係頭先你講話係咪淨係僱主好擔心咧？其實都需要咧，係要等於沙士一樣早期。佢冇咁快係做到一個即係職業病嘅，因為佢嘅要好即係過咗年紀，然後你先至會將佢變成一個職業病。咁呢個係需要喺全世界，包括保險公司啦，喺世衛同埋其他國家嘅即係啲醫護，佢哋係一個即係大家公認嗰個做法係點嘅時候咧，然後去實行咧，係會比較穩妥，因為市場。未準備咧，係擔心嘅。 鄭石龍有冇補充？ 係啊，阿高生，我想問一問咧，即係其實我用嗰個清潔工嚟做例子啊，其實嘅僱主要即係提供啲口罩啊，或者一啲合適嘅即係消毒啊或者清潔用具俾嗰個清潔工人嘅。去一啲住宅或者係即係門外做一啲清潔或者倒垃圾啊，咁呢啲其實係即係應該要提供嘅嘅裝備啊。咁如果佢係咁唔好彩喺嗰棟大廈裏面有人有確診而佢被染病嘅，其實呢個應該係納入保障裏面㗎。咁如果你係本身去跌咗入去嚇，其實個情況係應該受到有個保障。 如果喺職業病裏面咧，只要係因為呢個職業裏面係受到一啲影響而受到染病嘅話咧，咁呢個賠償咧唔一定話納入職業病你先獲得賠償嘅，佢已經獲得賠償噶啦。咁所以你喺目前已經有機制去定你喺佢嘅工作期間裏面受到感染而受傷咧。咁都已經係要僱主應該要負呢個責任嘅， 咁 所以由佢講 保障 嘅分別。不過 咁如果個 你提到要令到職業病咧，係需要一啲長啲嘅時間，有啲科學嘅一啲即係一啲文獻去點去鑑定，咁而俾市場咧，包括服務提供者啦，同埋係即係僱主同埋僱員啦，甚至係市場，都要大家即係市場包括 公司，其實個保障係簡單咧，對於僱員咧應該係最好嘅。 是啊，咁不过睇嚟雇主都有啲保留啊，唔该晒你郭振华，亦都唔该晒。